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2018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前几天举行了颁奖典礼，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电影奖项，正式的名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今年已经来到了第90届。那今年的奥斯卡都有哪些作品和电影人获奖，奖项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聚焦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情况。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有两部作品获得了多项提名，可以说是两强争锋，他们分别是影片《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最终《水形物语》成为了全场最大的赢家，他不仅拿下了最佳影片这个终极大奖，导演吉尔莫·德托罗也顺利拿下了最佳导演奖，此外还有两个技术类奖项的肯定。三块广告牌我们在介绍金像奖的时候也介绍过这部影片，这次也获得了两个重要奖项，分别是最佳女主角奖和最佳男配角奖。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奖项，最佳男主角这个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颁给了电影《至暗时刻》的男主角丘吉尔的扮演者加里·奥德曼。最佳女配角的得主是阿里森·詹妮，她在一部讲述花样滑冰运动电影《我花样女王》中饰演了冠军的母亲。说起来冬奥会刚刚结束，不少朋友最近也对冰上项目很感兴趣，《我花样女王》这部电影的主角叫托尼亚·哈丁，她就是曾在世界上排名前几的一位花样滑冰选手，也是美国第一位能够完成高难度冰上3圈半跳跃的选手。然而托尼亚的童年并不幸福，他的母亲也就是最佳女配角扮演的这一位是个粗鲁的中年妇女，托尼亚的童年长期处于被打骂的暴力对待中，尽管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但从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暴力性格却让他最终断送了自己的运动生涯。我们再回到奥斯卡的结果方面，最佳改编剧本奖颁给了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获奖者詹姆斯·伊沃里今年已经是89岁高龄，他也是奥斯卡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获奖者之一。最佳原创剧本奖则是颁给了电影《逃出绝命镇》，这是一部小成本的恐怖悬疑片，剧情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反转，很值得大家一看。技术类奖项方面，《银翼杀手2049》获得了最佳摄影奖和最佳视觉效果奖，战争片《敦刻尔克》获得了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音效剪辑奖。一部讲述伦敦时尚界历史的影片《霓裳魅影》获得了最佳服装设计奖，这部影片本来就是讲服装设计的，他要是不得这个奖项还真有点说不过去了。此外我们在介绍电影《至暗时刻》的时候也专门介绍过影片的特效化妆，日本著名的特效化妆师石一红，他已经是第3度入围奥斯卡最佳化妆奖了，今年也顺利获奖，并且成为了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亚洲人。另外最佳动画长片奖是颁给了温馨感人的《寻梦环游记》，影片的主题曲 Remember Me 记住我也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原创歌曲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是智利电影《普通女人》。值得一提的是，前美国职业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这次被称为是从体育频道火到了电影频道，因为今年他也获得了奥斯卡奖项的肯定。科比是凭借《亲爱的篮球》这部动画片获得了一个最佳动画短片奖。 这是科比的首次奥斯卡提名和首次获奖，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拿过奥运会金牌、 NBA 总冠军戒指还有奥斯卡大奖的人。手拿着小金人的科比说，别人只希望我闭上嘴运球就行了，很高兴我还能做到再好那么一点点。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的上一届奥斯卡，在颁发最大奖项最佳影片奖的时候，爱乐之城剧组被通知上台领奖，但最终获奖的却是月光男孩，那个场景是相当尴尬。吃一堑长一智，今年第90届奥斯卡的颁奖里就有了新招。特写镜头之下，我们可以看到颁奖嘉宾手中的信封上都用大字标识了奖项的名字。据说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本届奥斯卡算是严防死守了，禁止在后台使用手机及社交媒体。因为上一届的工作人员就是在后台偷拍演员艾玛斯通，并且上传到网上，之后就分了神，才交出了错误的信封。而过去只会有2个工作人员和颁奖人在后台，左右各一位，但是今年呢，会有第3个人和舞台总监一起待在控制室里，并且握有完整名单，和颁奖人都会再三确定没有拿错信封才可以。颁奖人除了手上拿着得奖信封之外，也会参加彩排，练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该怎么处理。今年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水形物语》导演吉尔莫·德托罗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过颁奖人手里的信封，亲自看一眼上面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名字，在确认了之后才向台下欢呼庆祝。本届奥斯卡颁奖礼的主持人仍然由吉米·坎摩尔担任，这也是好莱坞掀起性骚扰风暴后的首届奥斯卡。每年最佳女主角得奖的颁奖人按照惯例是由上一届的最佳男主角得主来担任，但是上一届的最佳男主角卡西·阿弗莱克是又因为过去的性骚扰指控而决定不出席这次典礼，所以今年最佳女主角奖的颁奖人就破了先例，由2位女演员詹妮弗·劳伦斯和朱迪·福斯特来担任。而他俩在台上也没少开玩笑，玩笑的主人公当然是奥斯卡典礼上永远的红人梅丽尔·斯特里普。这次梅姨也是凭借电影《华盛顿邮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聊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这个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它的官方名称是学院成就奖，那奥斯卡这个名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还真是个谜。据说至少从1934年起，人人都把这个奖叫奥斯卡。学院奖本身也是在1939年开始就采用了这个昵称，并在2013年的2月20号把奥斯卡定为了正式名称。但是至于奥斯卡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起出来的，至少有3种以上不同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这样的，1931年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图书馆的女管理员玛格丽特·赫里奇在仔细端详了金像奖奖杯，也就是小金人之后惊呼道，啊，他看上去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边上的新闻记者听到后就马上写出了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雕像为奥斯卡，从此这个别名不胫而走。还有一个说法说，著名演员贝蒂·戴维斯坚持声称是他最早命名奥斯卡的。他说自己第一次领取奥斯卡奖的时候是1936年的第8届奥斯卡，他无意中叫了声自己的丈夫海蒙·奥斯卡·奈尔逊的名字奥斯卡，被现场采访的记者听到，于是一下子就传开了。 另一种说法是，好莱坞专栏作家史科尔斯基在第六届奥斯卡颁奖仪式结束的当晚，用打字机写一篇报道的时候，竟忘了小金像这个英文单词的拼法。他突然想起自己过去看过的某一部歌舞剧里的一场戏，那是一群喜剧演员走到乐池跟前，打趣地对指挥说：“奥斯卡，要香烟吗？”指挥伸出手想要取烟，哪知道这些喜剧演员不给香烟，反而躲开了，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位专栏作家史克尔斯基认为，金像奖的雕像象征着欲望，还应该具有喜剧性色彩。于是他就在报道中写道，凯瑟琳·赫本以牵牛花李爱娃这个角色赢得了奥斯卡。怎么说呢？我听完这三种说法，觉得最后这种是最不靠谱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刚才说到了奥斯卡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个时段咱们来聊聊奥斯卡的奖杯，著名的小金人儿。小金人的雕塑最初是由米高梅的艺术总监塞德里克·吉布斯来设计草图，吉布斯的助手弗雷德里克·霍普设计了黑色大理石的基座，最后由洛杉矶的艺术家乔治·史丹利制作成雕像。小金人的样子呢，是一个裸体男子，双手交叉在胸前，握着一把长剑，站在一个五环片盘上。胶片卷轴上的五根辐条代表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最初的五个分支：演员、编剧、导演、制片和技术人员。尽管小金人的设计过程中并没有用过模特，但据说设计师的好朋友艾米利奥·费尔南德斯曾为他担任过模特，小金人的设计灵感很可能正是源于此处。不过这个小金人有着时髦抽象的外形，几乎任何一个年轻的健康的男性都可能成为模特，所以也许根本就没有模特这一说。每年到奥斯卡颁奖典礼当晚，在信封被打开之前，学院其实并不清楚将一共颁发多少个小金人奖杯，因此会多制作一些小金人。颁奖结束之后，多出的小金人就会放在学院的地窖里，等待来年奥斯卡再颁发出来。现在颁发的小金人奖杯高约13.2英寸，约等于34.3厘米。这个看上去身形苗条的小金人体重却不轻，重量8.5磅，大约4公斤。所以大家颁奖的时候都习惯双手去接，并不是因为尊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重了，单手拿不动。大家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第一次获奖的人在领到小金人的那一刻都会展露出奖杯很重、略略吃惊的表情。但是对于那些奥斯卡的常客，比如梅丽尔·斯特里普，人家就是毫不惊讶了，没办法，拿惯了。有人会问啊，这个奖杯叫做小金人，它是真金的吗？其实小金人并不是纯金的，早期的雕塑是锡铜合金，外面再覆盖上金箔，后来又改成了铜镍银合金，磨光后附上 10K 的金箔，然后精磨，外面再附上 24K 的金箔，最外层还得涂上发光漆。早期每个奖杯的价值大约是$30左右，后来的价值大约是$350。不过从2016年开始，学院决定回归原版设计，委托了纽约的一家艺术工作室用 3D 打印的形式来制作小金人，不仅更加省时，更无需大量手工，并且改以青铜取代合金。据说品质是更好了，但价格是保密的。有人说了，小金人要是论金买卖的话并不算值钱。又有人说了，谁得了奖还能把奖杯给卖了呀？哎，您还别说，真有人这么做。在1950年之前，已经有超过150个小金人被卖掉易主，甚至有11个售价超过了$250,000。目前史上最高的售出价格是1940年最佳影片《乱世佳人》的讲座， 他在1999年被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从拍卖会上购得，花了150万美元。但在他去世之后，这座小金人并没有出现在他的遗产清单中，也不知道去了哪。为了防止讲座再次流入市场，1941年学院颁了奥斯卡奖的所有权法，规定金像讲座不得买卖或抵押，如有发生，学院本部将向出售者索回相当于讲座价格的赎金。学院还规定，无论是获奖者还是他的继承人，如果不首先以1美元的价格将奥斯卡奖杯卖回给学院，就不允许他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说，不管您是迈克尔·杰克逊还是什么其他顶级明星，要想拥有小金人，以后只有自己获奖这一条路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您看，不是连打篮球的人家也得了小金人吗？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继续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今年的最大赢家电影《水形物语》。这是一部奇幻剧情片，由吉尔莫·德托罗执导，沙利·霍金斯、迈克尔·山农、道格·琼斯联合主演。影片是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的，并且将于3月16号在内地上映，大家很快就能在影院看到了。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63年美国冷战时期，女主人公伊丽莎是一位聋哑人，只能透过手语和外界沟通。她在一个政府机构担任清洁工，意外和同事泽尔达一起发现了一个最高机密的实验。这里有一个长得像披着鳞皮生活在水中的爬虫类奇异生物，他在南美洲的荒野被抓到以后，就被关在了一个巨大的水缸里。由于无法忍受实验室对这个的折磨，伊丽莎开始偷偷拜访这位怪兽，或者说人鱼，并且和他发展出了感情。伊丽莎教他手语，而两个寂寞的灵魂也找到了彼此，伊丽莎就决定帮他逃出实验室。熟悉吉尔莫·德托罗的朋友喜欢把这位导演叫做陀罗导演，他来自墨西哥，曾经执导过《刀锋战士2》《潘神的迷宫》《环太平洋》等影片，并且担任了《霍比特人：意外之旅》这部电影的编剧。陀罗导演从小是跟着保姆长大的，当年保姆给小时候的他讲了不少恐怖故事消磨时光，这也让他从小就表现出了怪力乱神的向往。少年时代，吉尔莫·德托罗接触了很多边缘文化，比如日本的特摄片。十几岁时，他就开始对电影拍摄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学习特效化妆，也开始自己拍摄短片。20世纪80年代初，做了近10年化妆主管的吉尔莫·德托罗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正式踏上了电影导演之路。我们回到这部《水形物语》，虽然影片依然有着陀罗导演最喜欢的怪兽元素，带着些许惊悚的调调，但导演并不想把它拍成一个人见人怕的怪兽。他找了好几位顶尖的雕塑家和生物设计师来制作这个怪物的模型，以求真实，也要更加美丽。在数周的粘土塑形之后，才最终确认了这个人鱼怪兽的样子。饰演女主角的霍金斯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之一。其实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影片的惊悚感也会逐渐消散，人鱼怪兽也会变得越来越可爱。陀罗导演甚至为他和女主角专门打造了一场歌舞戏，是用黑白画面来呈现的，颇有种50年代美国经典歌舞片的样子，也被不少观众认为是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这部电影的美术也是做到了极致，在设定影片整体色调的时候，陀罗导演选用了一种近似铜锈的绿色，不仅画面偏绿，片名是绿色，演员表也是绿色，这种绿更衬托出了影片鲜明的暗黑系童话的色彩，一种哥特式的浪漫氛围。 去年《水形物语》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的时候，也获得了现场媒体和观众的热烈掌声，在评分网站上也一直保持着高分。这部影片看似惊悚，但其实是一个美好而又单纯的爱情故事，相信一定也会感动到我们内地的观众。说到这儿，关于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情况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最后一点时间，再次送出今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 Remember Me。 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 abrazar.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Thank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Don't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女神节您送礼物了吗？ 最怕送礼物了，特别是给女朋友送礼物，一大老爷们儿买化妆品太尴尬了， 工作太忙了，哪有时间买礼物呢？直接用手机发个红包吧。 都退休了还要过三八节吗？ 以上几种男士的表现估计一周内都将在阴雨天里度过，所以千万不要吝啬您的贴心了。那今天想购女神节准备了一份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美食海参。 其实不仅是女性朋友啊，男性朋友们呢也可以补充一下海参的营养。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还有16种的氨基酸一定要全家分享。 对，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40头，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活动中呢订购一盒送两盒，等于说呀直接打了三折优惠，划到每盒呀才666块钱。活动仅此两天，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抓住重点吧、 哦、 还有重磅惊喜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除了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之外呢，还要多送50包的海参鲍鱼汁。给爸妈做个海参鲍鱼羹，给孩子做顿海参捞饭，给爱人包个海参饺子，蘸着鲍鱼汁辣酱。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8，享购女神节，订购海参就送海参鲍鱼汁。今天明天仅此两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015的刘先生说呀，这个礼物好，花费不高，全家受益，还能让老妈和爱人开心，订购两套，这一人啊送一套。 哎， 还有4879的李女士订购了15套，说呀，今年公司5周年了，想给女性客户们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 哎，这好， 这海参啊，高档大气，也很得体，那特别的合适。 那海参呢，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老人孩子都能吃。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深海里的冷水参，虽然没有国内养殖参看上去肥大健硕，但是没有经历过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弱肉强食的竞争，又怎么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健呢？ 对啊，您看啊，咱们平时吃鸡蛋啊，都得挑这个草鸡蛋吃，猪肉都要选黑猪肉买，而海参呢，当然要选野生的好了。 是， 所以别再犹豫了，给家人的自然都是要最好的。那现在呢，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啊，现在是只要1999元，而且呢，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50包的海参鲍鱼汁是免费赠送。 是， 那今天、明天仅此两天，各位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是作家毕淑敏，